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8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关于潘明月，你放弃吧。程木带着程子玉看了陆兆颖一眼。 搞事情？秦影帝可能不会放人， 要不然这一次何晨肯定跟秦冉一起去 M 州了。 不用他动手，就借他点东西。 陆兆颖的声音遥遥传来。程木看着陆兆颖车子的尾梢，在原地站了一下，还是去联系何晨了。陆兆颖跟何晨这些人没有潘明月熟，倒是程木也被何晨使唤惯了。何晨这些人虽然会欺负他，但对他还是很好的。程木带着程子玉回到程家，刚放下程子玉，程子玉就坐到一边的毛毯上，低头开始玩拼图，也不说话，不打扰程木。程木看着这些花里胡哨的拼图，头疼了一会儿，就下楼联系何晨了。风慈这边，风慈头疼地把手机丢在茶几上，一边跟林锦轩打电话，一边看向风夫人。 妈，你找我回来有事。 风夫人坐在沙发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闻言抬头看了风慈一眼。 就今天，你爸会带那个明月回来吃个饭。 风慈也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整个人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好半晌他才哦了一声。 这一次机会难得，你抓住这个机会吧，你们俩之间也没多大事。 风夫人想了想， 双方都有错，作为女人，我最了解女人。 当年潘明月在风家的细节，风夫人记得很清楚。风慈没说话，他在原地站了两秒钟，就转身去了楼上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 风慈没有听清刚刚林锦轩说的话，他打开房门重新问了一遍。手机那头的林锦轩放下手中的文件。 关于潘明月，你放弃吧。 这句话一出，别说风慈，连林锦轩身边的阮浩也惊讶地看向林锦轩。阮浩虽然觉得风慈再追潘明月希望不大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，毕竟这两人之间的感情其他人都非常有数。 不可能。 风慈点了一根烟，回得斩钉截铁。林锦轩知道风慈固执，他也没有挂断电话，只是站起来走到窗边沉默了一下，才道： 你知道潘明月家世吗？ 他是孤儿，我知道，没见过他其他的亲人，他也从来没提过。 风慈有些烦躁。 那风叔叔有没有跟你提过他父母？ 没。 风慈拿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。 你什么意思？ 风慈，潘明月他父亲是缉毒警察，他全家除了他全都因为缉毒案件而死，死无全尸。 林锦轩的手撑着桌子。 对于我们而言，可能死的英雄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和称号，可对他来说，死的是至亲。他在酒吧对他们意见那么大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 风慈整个人犹如被雷击一般往后倒退了一步。他想过很多种可能，为什么潘明月那天晚上反应那么大？他也想过是因为李双宁，也猜可能是因为潘明月想要考稽查官。他给潘明月想了无数个理由，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点。他当初还试图跟潘明月讲道理。从来没有哪一刻风慈这么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试图跟他解释，为什么不多问他一些，为什么不调查一下。他从头到尾只有苍白的一句，他 他们不对。这时候冯慈才感受到他当时为什么是那样的态度，为什么这件事之后潘明月平静又轻易地跟他说出分手两个字。他甚至还在那个时候让两人冷静。冯慈只要想到，似乎连呼吸都停住了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抓着心脏。门是半开的，楼下传来了潘明月跟风楼城的声音。冯慈看了一眼门外，回过神来，跌跌撞撞地下楼。楼下大厅里站着好几个人，他一眼就看到了正在跟风楼城说话的潘明月，对方看起来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沉郁了。脸上的笑容也似乎有些明媚，只是一如既往很安静。冯慈看着，心脏又抽痛了一下。楼下的潘明月跟风楼城都没有发现冯慈，风楼城还在跟潘明月说话。 你收到消息没？医处让你接一个案子，别去，里面有诈。 潘明月颔首，接过佣人递过来的茶也没有喝。 我知道。 你心里有数就好。最近两天你就待在冉冉那里。 风楼城想了想说， 最好不要去其他地方，一处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回来了？ 风楼城说到一半的时候，看到从楼上下来的风慈，他脸有些苍白，看起来状态不好。不过潘明月在，风楼城没有管风慈，继续跟潘明月说话。风夫人如今看到潘明月变得十分热情，全程招呼潘明月。不过潘明月只是疏离地说谢谢，等吃完饭也没有跟风慈风夫人多说一句废话，全程跟风楼城交流。风夫人在饭桌上也看出来风慈态度不对劲，不过她没有表现出来，只在潘明月去洗手间的时候跟了上去。 明月呀， 风夫人看着她和善地笑了一下。潘明月很有礼貌。 风夫人，都是自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 风夫人看向潘明月，依旧笑着说道，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跟风慈两人的事，不过我也老了，这些事都管不动了。风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交女朋友，想想当初你叔叔接你回来，你才高二呢。你叔叔当初把你从精神病院接出来也真不容易，还有许家那些事儿。不过这些都过去了。 说到这儿，风夫人拍了拍潘明月的手，面色温和。 阿姨再也不管你跟风慈了。 后面再说什么潘明月都没有听进去了，只是在风夫人松了她的手之后，她去了卫生间。关上门后，她坐在马桶上，手抱着膝盖，一双眼睛黑到没有情绪。正巧此时手机响了一声，是宋绿婷。这会儿宋绿婷打电话给她，是问程子玉的事儿。接到电话，潘明月只滴滴一声 哥。 这声音一听就不对劲，宋绿婷放下手中的事儿，让几个研究员去做，拿着手机走到走廊。 怎么了？ 潘明月抬了抬头。 没事。 你在哪儿？ 宋绿婷皱眉，她把笔插到口袋，直接往换衣间走。 我去找你。 跟潘明月说完的风夫人直接出了门。 妈，你干什么去了？ 风慈没有找到机会跟潘明月单独说话，他今晚喝了很多酒，不过却还注意着潘明月的一举一动。风夫人摆手压低声音， 放心，我帮你追人呢。 什么追人？ 在一边处理事情的风楼城不知道风慈跟潘明月之前的事，朝这边看过来。 就是明月。放心，咱儿子这么优秀。 风夫人此时并不担心。风楼城看了风夫人一眼，淡淡开口： 别乱来，不合适。 他知道陆兆颖这件事，并不觉得潘明月会跟风慈发生什么，而且风慈跟他们的圈子差点距离。 怎么不合适？我也没说明月不好。 风夫人回了一句：第一，每个母亲都会觉得自己儿子优秀，风夫人自然也是，而且风慈确实足够优秀。第二，风夫人早就知道潘明月有一些精神障碍，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让自己的儿子娶一个有精神障碍的人，尤其是儿子这么优秀，这也是风夫人极力阻止两人的原因之一。无论怎么说，潘明月是一个孤儿是肯定的，风慈怎么说家世品貌样样不差，当初还是风楼城把潘明月救出火海，不然哪有潘明月的今天。他不嫌弃此时的潘明月，潘明月没有理由会拒绝，风夫人这点自信还是有的。潘明月在卫生间待了20分钟才出来，他洗了一把脸，肤色白得近乎透明。看他要回去，风夫人连忙起身： 这么晚了，晚上就住这儿吧。 不用。 潘明月没有回头。 你这…… 风夫人没有想到潘明月竟然会拒绝。他话没说完，外面佣人进来了： 外面有位宋先生要找明月小姐。 潘明月没有看风夫人，直接跟风楼城说话： 风叔叔，我哥来接我了。 风夫人一愣： 他不是孤儿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